我哋一齊講下呢套啊，《鐵金剛》啊，咁啊，啊仲唔止嘅喎，佢仲有埋啊《銀面飛俠》嘅喎，咁樣。 係。 哇，點咁拉交兩套嘢啊？咁啊，唯一關係都係孫宏寫嘅作品啦、啊，係啦、啊。 嗯。 咁我成日以為孫宏寫唔係佢接咗嘅咩？我真係唔知喎、啊，係啊。咁但係一睇嚟咧，佢哋可能如果呢一套叫《Base Storm》嘅嘢，如果可以成功咧，佢哋可能想拍落去嘅，因為而家佢哋將佢哋咁多個世界觀咧串連起上嚟咁、 嗯、 串連嘅意思就唔係啊復仇者咁，咁就真係作過㗎啦，即係其實原本真係冇關係嘅。咁而家佢就講到，好似例如好似今次呢集咧，佢就將呢個嘅銀面飛俠嗰個家人咧，即係嗰幾個兄弟姊妹，佢就話係啊鐵金剛地嗰個博士嘅孫嚟嘅，其實喺未來翻嚟嘅，係啊咁嘅，係啦，咁啊咁啊夾硬咁講，咦？但拗曬頭，咦？佢哋唔同姓喎，係啊。即係佢姓春日噶嘛，嗰啲家人咁，咁點解咧？ 另外阿鐵金剛佢哋姓紅噶嘛？ 係啦，姓紅噶嘛，紅色個紅啊，真係。咁點解？咁佢就話，因為避即係避過，以為咗避過追殺啦，咁佢就跟咗阿媽姓咁樣。係啦，即係唔係佢哋，係佢老豆，即係佢個仔跟咗阿媽姓，咁所以就改做春日啦。咁係啦，因為原裝呢個博士就死鬼咗噶啦，就應該唔會有後人嘅，係啊，即係第一集就定頭幾集就瓜到老襯噶啦。 即係大哥 個博士囉，咁啊死咗㗎喇，喺個開頭係啦，咁我都勾曬頭啦，明明嗰個靚仔好多嘅，點解即係個電視版我意思， 電視版嗰個係電光科學人嚟㗎嘛，嗰個演員 係，哦係咩，即係嗰個哥係，哦 Mirror Man 嗰 個男主角嚟， 係 Mirror Man 嚟嘅，原來 OK， 我唔怪得啦， 睇好多嘅， 係啦，咁啊跟住個細佬就就個主角個細佬就冇咁有型啦，係啦，不過都唔係話好衰嘅，係啦，相對啫，係啦，係咯，都還可以嘅，係咯，即係有啲姜大衛嘅，不過就冇咁靚仔咁咯，係咯。 或者七十年代覺得嗰啲係型男都唔明嘅。 係咁啊，係嗰時啲審美眼光同嗰啲唔同，係啦。竟然嗰時啲女話蒙面超人二號係靚仔啲嘅，我拗曬頭，係啦。 哇！紅髮綠靚仔好多。 我唔明啊，二號豬頭咁大佬。 二號係最衰嗰個頭三。 係唔係喎？但係嗰時啲女話佢好啲，係啊。 哇 ！V 三係有型過佢哋好多。 係咁應該係嘅，咁啊 V 三當然係啦，但係佢哋唔中意紅髮綠噶，佢哋唔中意紅髮綠噶，反而我唔知點解。 紅髮綠 man 噶喎。 就係 man 得滯，成個腦啊，覺得粗魯啊。呢啲中國人㗎啦，鍾意埋啲太監咁㗎嘛。即係你乸乸型型咁，反而啲人唔知點解覺得好啲㗎嘛，好奇怪。 即係啲星咁樣嗰啲。 或者係啦，或者再離譜啲㗎可以係。即係明明完全唔靚仔，佢點解乸型㗎嘛，咁佢可能又覺得 OK。斯斯文文咁佢覺得好似有啲係。 哦。 係。唔知點解，好奇怪好奇怪。嗰啲 man 得滯嘅呢，佢哋唔好啃得落去。嗰啲係俾我哋睇㗎嘛，嗰啲 man 嗰啲係以前係即係男性嘅形象㗎嘛，即係覺得係哇呢個哇型呀、啊、哇我係咁型呀、啊、好啦咁㗎嘛，係囉。咪嗰時做英雄本色啲女都話唔係鍾意周潤發㗎。哇媽哥咁型唔好睇咩，咁佢哋話成個叔咁樣喎。係咪嗰時係㗎，嗰時係㗎，係呀。系咁啊，梗系啊，哥哥好好睇，佢哋覺得好明顯係啦，係咯，狄龍仲大鑊啦，光頭嘅咁啊，哇！我狄龍你冇見過後生幾靚仔啊，大佬，光頭。 哇！狄龍後生好靚仔。 咪咯，真係啊，真係，唉，都冇辦法，冇辦法，係啦，講翻呢套，佢遠咗少少。 講翻呢套。 唉，咁好啦，哇！呢個鐵金剛什麼嚟噶？詹姆士邦咁嗰時我都有啲 confuse 嘅，係啦，即係鐵金剛喎，係咪詹姆士邦？但係詹姆士邦唔通有機械人啊？咁啊冇，即係無線改嘅名嘅鐵金剛係，咁啊本來叫 Super Robot Red Baron 啊，即係 Red Baron 啊，直情係嗰個德國嘅機師啦，就好出名啦，就係紅彗星嘅原，即係一個點講個原型啦，其中一個原型就 Red Baron 啊嘛，即係好中意用紅 揸部， 冇錯啦，德國嘅冇錯啦，咁啊揸個紅色嘅戰機咁就真係戰無不勝嚇。咁啊，即係好串嘅，即係你揸紅色戰機喺個戰場喎，你真係你射我一品咁嘅，係真係咁，你射我，你打得中我先講，係真係咁。以前真係好犀利嘅，好多人有啲好騎士嘅一種咁樣嘅嚇嘅風骨啦，或者咁講啦。但係佢真係有咁嘅技術喎，如果唔係佢死咗啦。 真係犀利，咁冇得講嘅呢個係現實存在嘅呢樣嘢，咁但係當然你喺現代軍事就好難再咁樣㗎啦，係啦，嗯，即係當年你講緊係仲係揸嗰啲螺旋槳嗰啲機嘅，嚇， 真係講人啊嘛， 係啦，人嗰個因素係好大嘅，個技術啊啲咁嘅嘢嘅，咁所以變咗佢真係勁係事實，咁你都好得好尊敬呢個人嘅，雖然佢一個德軍，係你覺得好似係咪？系你覺得好似有個壞人咧咁，但你又唔會嘅。你諗起呢個人嗰陣，你又唔會咁諗嘅。係咁啊 ，OK， 咁啊，咁但係都冇關係嘅。呢度攞咗個名嘅啫，咁就係 Red Baron 啦。咁啊，香港又嗰時就咁叫鐵金剛咁樣嘅。咁但係另一個咧，嗰個名啊似啲啊，嗰個叫百變龍咧，就係佢第二套啦。咁啊，百變龍就 冇關係嘅喎，兩套嘢。 我古仔冇關，但係佢都係紅色嗰啲人咯，係咯。咁啊，馬克巴羅啊嘛，其實嗰個係係咯，係啦。系啦，嗰个百变龙个名就攞谐音咯，系咯，系咯，系，啦，咁其实就铁金刚系第一出嚟，啊，孙宏社嘅一个，即系一个其中一个名作啦。咁啊，其实咧，我哋可以话咧，呢个系嗰啲叫做大人扮嘅大机械人啊，一个可以讲一个鼻祖嚟嘅。咦，咁唔系啊？之前咪已经有金达啊边个嘅咩？同埋啊，鐵甲人嘅咩？ 鐵甲人啊，嗰啲 係啊，但係嗰時咧，佢哋係好特攝片咁拍嘅，即係嗰件嘢其實都係軟啤啤嘅。咁你但係真係揾個纖維咁做個嘢出嚟嘅咧，呢個鐵金剛係第一個嘅。咁即係比較真係俾到你一個哇，以為真係你感覺到嗰種機械人嘅感覺啊。 又或者係真係有個人坐入去駕駛，應該就 係 第一個啦。系 啦，你即系你会感受到呢样嘢嘅， 唔 系 AI 嚟嘅，佢有驾驶嘅， 真系 铁金刚 嘅，系啦，即系好似铁甲万能。 咁但系佢相机咧系唔需要出嚟啦，万能侠落去咗朋友号嘅，系嗰个我叫佢做姜大伟啫，佢一个关头可以打个电话，打咗上去嗰个飞咗上去嗰个铁金刚个膊头度嘅。即系如果以佢咁嘅功力咧，我睇怕都应该系斯金达啦，系咪应该都可以啊？ 系啦，所以铁金刚嗰个动画版就变成咗机动 部队。冇错，后屘嗰个九十年代嗰个系咪九十年代？应该差唔多啊。 九十年代系 九四系，咁嗰套铁金刚，咁呢套反而先系大家反而系最大机会会睇过嗰套就系卡通版。 系啦。 咁但系佢除咗个铁金刚嗰个头似之外咧，就乜都唔似嘅，同埋个主角叫翻做洪健之外咧，都应该冇咩关系。系啊，咁其他啲机人都系应该系再作嘅啫，有个金色啊，个咩嗰啲，我都唔原本好似都 有个龙龙啊，好似 即系唔系有班 friend 嘅，即系冇嘅，呢之前啲古仔都冇班 friend 噶啦，佢都系一个由头打到尾嘅啫，系啦，啦，咁啊反而就有队去战队咁嘅嘢咯，即系原本嗰个特摄就系啦，咁佢都几强调嗰班战队都几好打嘅，啲人都的确识功夫嘅，吓，咁其实唔会出波嗰啲咯，即系佢即系功夫，即系女杀手嗰啲啊，系啦。咁所以佢嗰時嗰隻香港嗰隻主題曲呢都好女殺手嘅嗰隻係邊個唱嘅話張元遠啊。 張元遠 唱嘅係啦係啦。 張元遠係啊係啊張元遠。 咁大家可以在 YouTube 搵返我或者貼上俾大家聽啦，即真係女殺手嗰隻嗰隻 feel 嘅真係。 我嚟做電話鈴聲就冇咩聲嘅。 做鬧鐘啊包你醒啊。係啦。咁佢嗰個畫頭咧，你都見佢班隊員喺度打曬功夫㗎，的確都係咁㗎。跟住打完功夫之後就整個定鏡咁，而寫佢個名咁嗰啲咧，大家 get 唔 get 到啊？唉，係啦。咁同埋咧，佢有一樣嘢就係咧，佢開係。 係冇錯，係張元遠即係張德蘭啦，係啦。 係。張德蘭係。 後屘大個咗，改咗名就改翻名做張德蘭。 係啦。 細個就叫張元遠，係啦。 系啦，咁佢开头个开场曲嗰阵咧，佢影住喺度练钢厂喺度练钢嘅，你就觉得佢好似喺度整紧个铁金刚出嚟咁啊，因为佢有啲吊鸡啊，咁啊唔知吊起佢只手定咩咁装落去咁，咁嗰啲你喺嗰时咧，你从来未见过嘅喺当时吓，系啊，呢个 feel 啊，呢一种好似有种秘密基地入边喺度整紧嗰啲咁嘅嘢，以前哇，你觉得好犀利嘅呢一个表现啊，呢、這个表达啊，咁你睇睇。卡通嘅人就睇得多啫，但你睇喂特攝嘅人咁樣去表現嘅人咧，就嗰時覺得好有實感啊！當年啊，再講就係當年覺得好有實感。咁就同你睇 係1973年啦，嗰陣時 係。係，咁我哋睇就後啲無線就 1975啊。 五係啦，就睇到，但係都好早嘅。咁哇，嗰時係好震撼嘅，即係覺得嗰個感覺係啊。係啊，咁大家可以啊揾埋嚟睇啊！其實我貼翻啲第一集俾大家睇㗎啦，係啦。 其實幾好睇嘅，其實都。 我唔敢講，依家啲朋友睇覺得點啊？可能覺得滑稽啊。系咁，但系嗰时我哋睇就觉得好睇，咁而铁金刚咧好钝嘅啫，又唔识飞嘅，即系嗰个原本嗰个特摄版吓，佢后屘装嘅飞翼俾佢好厚啊，先可以飞。 系啊，好后期，即系好似铁甲万合加只翼咁。 佢再厚啲，好似圆噶啦，嗰阵已经系啊。咁佢嗰只翼当然可以上太空嘅，甚至乎系，但平时就冇喺个地面度打咁嘅机械，仲要好钝嘅，即系佢真系钝嗰下，我先觉得正啊嘛，机械咯。 系 啊，如果佢喐到好似含冷超人咁，你咪冇 feel 咯，系啊。咁同埋佢都唔係話有即係佢啲武器好似好犀利咁，但係唔係嘅，你覺得好即係其實好好原始嘅啲感覺，係，但係就原始先好睇咯，就係嗰時就覺得，係啊，係咁嗱，咁呢個啦，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啊？呢個係咪阿馬仔話其實冇啊？呢個真係太舊啦，係咪呢個？ 我睇即係睇動畫圖嘅， 係啦係啦，即係 點解我冇睇過？ 紛紛有睇過啦，呢個 我有睇，我有睇， 呢個睇過啦，我不打冇睇過。 冇 呢个太旧啊，可能 太旧。 但系有冇认得个机械 有印象？因为我细个都有睇 A 级嘅 ，A 级有时会讲翻以前啲特 色。哦，介绍翻系。 佢好似嗰个面具，好似系嗰啲剑道嗰啲面具咁噶嘛。 吓？ 红色嗰个。 基本上冇面啦，你当。 佢系一间间嘅块面系。 系一间间，太气口咁噶嘛，系啊个感觉。 一间间咁啊，佢主要认得佢只耳仔啊，系打横一支四方嘅嘢咁样，好特别嘅。 系啊系啊，冇错。 即系的确呢个机设系。好特別，係咁不過其實有鬼大個頭嘅，你而家睇翻，即係其實個因為嗰時嗰件嘢只係纖維做咧，就好似個有個油桶喺度行緊咁嘅，你而家就覺得係。 但係做得好靚㗎，件衫其實。 我做得好靚，做得好靚，其實做得好靚。咁你而家睇就覺得冇乜美感啊，但係我哋當年睇係覺得好犀利啊！呢一個係啦，嗰巨大感啊，咁係啊，即係你以翻當年同其他特攝比較啊，係啦，咁個實感就強咯，即係覺得係。咁同埋佢有時都會下面影上去嘅，係啊係啊，都會有時係咁樣嘅，係啊，係啊，咁啦，咁另外嗰個咧，佢而家就雙拼飯嘅嚇，呢個 Bavestorm 咧就係拼咗呢個叫銀面飛俠嘅東西。 銀面飛俠香港你有冇做過㗎？ 有，呢套肯定有。 印象。 其實呢個咧就係佢哋聲稱話係雷電俠播放嘅時候應該係同期嘅嘢，但我就真係從來冇睇過雷電俠啦。我哋睇個版本就係呢個銀面飛俠。 銀面飛俠。 係啦，呢個叫做 Silver Mask， 如果冇記錯 係。我就係知道佢好似開頭就係等身大，收尾先至巨大化。 佢做咗唔知十集定十一集之後呢，就改咗條橋啦。因為佢其實又同緊呢個 Mirror Man 啊，就鬥緊收視嘅。我睇返佢即係日本咁樣講嘅。咁所以佢哋後尾都追上返呢，就都做埋即係叫做巨大超人啦。咁其實初初就係、等身嘅啫，咁同埋咧，佢好似 Batman 咁咧，系露个人嘴出嚟嘅， 系， 即系佢嗰面嗰部分系似 Batman 嘅，佢真系咁黑色咁就咁好简单咁，前面尖尖地咁，后边就系人嘴嘅。即系如果佢除咗个头盔上边，我怀疑系蝙蝠侠嚟嘅，原来。咁佢哋就唔系好靓仔嘅，咁啊肥肥矮矮咁啊，你觉得好似，因为你知啲日本身形噶啦。 系， 咁我就唔知佢嗰、那个即系嗰个着住个嘅嘢嗰个人系咪翻个男主角啊？个男主角平时 O K 嘅个样系啊， 嗯， 系啊，咁佢就、都唔系好劲嘅，你觉得佢都系大力啲咁咯，即系比常人系咯，即系你觉得佢个等身超人就唔算好劲，咁、但系佢就可以吸收咗佢哋嗰个火箭啊，个光子火箭系咩嘅能量咧？咁跟住佢就可以變咗個巨大超人啦，咁後屘就變咗咁嘅，係啦，變咗巨大超人之後就勁啦，有好多武器嘅，係啦，可以喺個肚嗰個嘢度掹埋一件出嚟嘅，即係嗰個皮帶位啊，都唔知點啊，可能係我拗一纏都係抄佢個位， 都唔出奇， 即係佢好多武器嘅，變咗好多嘢出嚟可以嚇，咁但係佢本身咧就冇呢啲嘢，打拳頭交多係。咁啊，但係呢嗰個拍攝嗰個手法就好犀利嘅，係實相是超紅。咁佢，如果你睇返第一集呢，你唔敢相信呢度係特攝片嚟嘅，嘩啲咩戲喺度怪到咁嘅，係即係好怪喎，啲嗰啲表達手法，你睇係唔係睇緊特攝片咁嘅，咁、你可以又睇下，我又貼咗上嘅，其實我都 好 係啦，咁諗呢兩套呢其實都算幾經典嘅嘢嚟嘅，咁佢今次就將佢雙拼就變咗一套新版啦，咁當然佢就唔係咁同嘅成個故事，咁交俾大家 comment 下或者講啦。 係啦，咁講返個故事先啦。 係簡單講得㗎。 大約就係講喺2050年嗰陣時呢，就因為有外星人入侵 係。 咁就令到地球，因為就係外星人要將個地球就改變咗個氣候，就令到人類大滅絕啦。得翻96%嘅人類都已經死曬。係 啊，即係得翻4% 其實。 係啊，得翻4%生存。 好少。咁佢哋咧就話諗到條橋，即係又係嗰啲就係翻翻嚟現代。 嗯，改變歷史。 佢哋製造嗰個放。 放毒氣機械人 出嚟嗰個機械人係啦， 係啦，咁啊放毒氣機械人就係咩？就係、是、個黑金剛啊， 係啦，黑金剛係啦，係啦，係啦，咁咪揾翻個設計者，即係揾原來咧就係佢哋呢個銀面飛俠嗰個阿爺啊，佢哋嗰五兄妹嘅阿爺嚟嘅，其實即係阿爺啊， 係 係啦，阿爺係啦，咁啊翻嚟揾翻佢，希望佢能夠阻止呢件事發生。 唔係佢哋偷咗個黑金嗰個設計圖翻嚟，叫佢整另一隻機人 系啦，咁啊搞掂 喎。咁結果係咁樣整咗隻鐵金剛出嚟嘅呢度就係。 係啦，咁樣整咗鐵金剛，但係反而就提早咗黑金剛嘅出現，因為外星人就反而卡咗佢哋嗰個設計圖，就早咗出現咗黑金剛，咁就變咗喺現代嘅日本嗰度打，就唔會喺未來發生啦，即係改變咗個未來。其實就係咁簡單啦，即係個故事，即係好簡單。 咁你係人面飛俠咧？呢度只係淪為咧一件強化術。就唔係改造，又唔係超人，即根本只一件術，咁就俾咗一個二， 其實係 即叫做嗰個咪二哥咧，嗰度算係 係二哥啊， 張咁樣 係啦，嗰個叫光二係二哥，係啦， 係啦，咁啊，但係裏邊咧呢一套新版咧，就嗰條女就話係超人力少女啦，嚇，等你一睇，咦，呢個咪阿哲墮陷啦，即係人哲墮裏邊有哥哥咁你一睇又唔對路啦，咪肯定一陣打鑊金㗎啦，會係嘛？咁甚至乎出現呢個玉女劍法啦，最尾嚇咁我哋都拗曬頭啦嚇，即係我呢個角色明明唔係戰鬥角色，點解會打嘅？但係你都預咗啦，見佢做啊，即係好奇怪呢個嚇，即係係啦，即係 咁樣咧。呢啲日本特撮呢啲電影版咧，得兩個女主角啫，一就呢個啦，咁你預佢出嚟都係打劍噶。另外一個就袁鋼偉啦，袁鋼偉出嚟梗係。成咁啦，即 係 落落去都 係 呢兩個人 嘅， 我覺得 係。哦，咁啊，都係都仲有 第 二啲嘅， 即係多數都係呢兩個啫。 咁呢度咧就我哋成日話啦，喂，那個女唔著甲仲好打啲咁樣，唔俾件甲去做女人面飛俠咪算咯？喂，原來著唔落啊，佢可能真係肥啦，就係。 唉，冇 錯。咁冇辦法啦，個哥著啊，你又唔打得啊，都咪補翻咯。咁佢件甲咧亦都有第二件嘅，所以我就話佢其實第一件咁唔俾條女著啦。咪点空 嘅？所以佢都跟翻原著噶，第一件系见到个嘴嘅，第二件就遮住个嘴嘅，所以都系有致敬翻。 唔系，佢第二件系平时都冇遮住，佢可以将嗰个嘢即系凸落嚟遮住啫。 系啦， 系啦，佢都系平时都系凸嘴嘅，都仲系凸嘴嘅，见到个嘴嘅，咁但系佢可以遮翻咁咯。咁就第一件就冇得遮咁啦，系啦。咁啊，的确第一件就简陋啲，咁第二件就白咗一件咧，你睇翻都真系超人好多嘅。 系有啲似而家漫画嗰个咸蛋超人嗰啲 我觉得靓过，我俾我就 靓、过，佢靓过，但系佢都系咁样表现咯，即系 起码佢呢对咧系真人做到出嚟噶嘛，佢呢个着到出嚟靓噶嘛，佢画嗰个你点画都得啦，系咪？你画斋画 嘅咯，设计得唔错喎。 佢设计得我成，我觉得呢套嘢，我初初睇就觉得佢咁怪嘅，只金刚个星星咁打横生嘅，只手长嗰只脚啫咁。咁但系佢喺套戏入边唔系喎，喺套戏入边好有重量感嘅。 系 OK 噶，系啊， 系 啊，嗰段决战。 即系如果你实质睇翻个作品咧，其实佢呢个机设系做得好好嘅，系咯， 系 啦，佢只不过画出嚟就咁画个图嘅啫，你就觉得怪咯，系咯， 嗯， 系咯，但系所以就唔系噶，原来睇到戏入边好及到噶，系，嗯，系啦，咁我觉得都唔错。 改翻个男主角啦，男主角即驾驶 铁金刚， 嗰个 红剑啊，边个咧？ 其实就系无面超人 O 个男主角嚟， 系 O 屎嚟啊，直情系。 系啦， 系啦，咁呢度佢就话佢系一个拳师嚟嘅，一个 拳 师，拳手，系啦， 另外 唔系猜拳嗰啲，系打拳嗰啲，系啊。 另外嗰个做佢个 friend 好快死咗嘅，但系就嗰个咧都系无面超人嚟嘅，就系新嗰个亚马逊。 啊，边个亚马逊先都有几个噶？ 绿色嗰个。 哦，即系我话大粒麦叶念心嗰个。 系啦。佢做嘅，但就開頭十分鐘就死咗㗎啦， 就俾人打死咗，哇！非常之好啊，非常之好，係啊。 阿馬仔話連個樣都未睇真就已經死咗 啦。我真係唔認得喎，大佬。真係轉頭已經瓜咗，唔好理佢邊個啦，係咪先？ 係啦，都有兩個無面超人嘅，係啦。 嗯，冇錯。 咁做銀面飛俠嗰個咧，就原來有勁多日劇都係有份演出，不過就唔係做男主角嘅。 哦，嗰、那個我就 唔知馬仔有睇過喎，話 check 過話好多嘅。 哦，係，但係佢啲多數做親嗰啲都係啲。一集過啲，即係佢啱有一集有嘅咁嗰啲咯，好多 都。哦，即都唔係話啲主角啲 friend 直情係一集出一集咁就冇㗎啦， 哈哈， 但係啲演出好多咯，係啦係啦係啦，差唔多咩咩劇都有做過。 巴陽少男少女啊，如果舊嘅有咩嗰啲野豬大改造嗰啲都有嘅， 都有嘅，即係其中一啲同學咁啊。 野豬大改造都已經有 嘅。係啊，咁即係話佢今次應該係少第一次做男主角㗎咯喎。 咁唔知喎，中間啲真係。 咁佢都算係男主角啱咪先，即係一個係揸機行，一個係本身就係銀面飛俠，都係主角啦啩，算係，都算係啦啩，係咯。咁即係第一次擔到正嘅， 唔知係咪？ 咁佢咪真係識打嘅咧？佢咪真係識打嘅咧？因為呢度要打嘅喎。 嗯， 係咪真係佢嚟嘅咧？裏邊嗰個打嗰個，識唔識嘅咧？唔知啊， 唔知啊，呢個真係。 系啦，即系呢度咧，佢嗰个特摄，即系战斗嗰度咧，我都觉得打得 OK 嘅，系咯。 啊，同埋个 O 字个男主角咧，呢度好似好过做 O 字嗰阵时候，我觉得个样系。 哦，系咩？咦，咁样？ 我觉得好啲啊，反而系佢而家个样，系咯。 O 字嗰阵就善良啲咯。 啊，同埋好似后生过，我之前睇嗰部电影版，即系上次嗰套电影版，好似老啲，呢度好似后生咗。 哦，你讲上次咩平成番佬？ 系啦，平成番佬都有去做，嗰度就比較老啲，呢度又後生。 會唔會呢套其實拍咗先噶？ 有可能係。係 咯，唔一定係呢套後啲嘅啫，譬如拍嘅嘢。 但呢度個造型，我覺得呢個 O K。 但係呢度阿姑姑啊老喎。 係啊，呢度阿姑姑。 姑姑老咗係咯。 係啊。 我初都呢個係咪阿姑姑咧咁啊？ 咁快變樣喎，覺得你。 係咯，係啦。都係噶啦，唔係仲有邊個啊？係咯，系啦，咁呢套反而又即系，我觉得可以值得大家睇翻啊，系啦，系啦，咁其实呢套咪就上个礼拜，系， 我觉得 呢套讲翻先，呢套上个礼拜北打睇过 film mark 啊，提过嗰套啊，就 系，黐咗张 poster 喺度， 系啦，就系呢套啦，就系话嗰套唔知乜鬼机械人嘢啊嘛，咁就系呢套啦，其实就喺度叫 Brave Storm 啊，即系佢个名你又唔 get 到系咩嚟个，叫 Brave Storm 即系勇敢嘅风暴咁啊，即系咩意思咧咁样。 系， 系啦，即系佢个名冇提及呢个铁甲人啊，唔系即系铁金刚啊，或者人面飞侠个， 系 即系个戏名冇啊，系冇嘅，系啊，咁你唔知系乜咧，咁你就纯粹当系一套机械人嘢咁睇咯，系啊，系啊，咁马仔讲，马仔讲， 哦冇，我觉得系即系响佢设计打斗同埋个机械人打咁都 OK 嘅，咁系。个古仔比较简单，同埋有少少夹硬混，要即系呢度变咗阿铁金刚嘅驾驶员系俾咗佢个博士个细佬啊，即系规定一定要去揸啊，咁我呢度有少少夹硬，唔知系咁做咁啊，好似 佢 讲又话系 承过去第时发明嘅人就俾佢揸嘛，佢话因为 系啊，咁但系呢个关乎全人类。全网嘅嘢竟然咁样做，仲要佢细佬唔知去边咁，好似要佢即系搵佢翻嚟咁样，好似好奇怪咯，我觉得 系。 咁原本古仔就系第一集先至将佢即系输入去嘅啫，咁但系呢度就话原本演戏就真系奇怪啲啦。 系咯，系咁，但系响其他打斗台即系打外星人嗰啲，咁如果以即係日本特攝片嗰個都 OK， 咁係佢嗰啲手口似點解會變咗啲豬怪咁樣，好奇怪。因為佢呢度講原裝嚟嗰個外星人話得一隻咋嘛，咁佢係要喺玩地球啲特，即係啲佢唔可以喺地球生存到啊啲大氣嗰度咁樣，跟住佢又變咗整啲豬怪咁扮人走去幫佢做嘢嘛，咁但係啲唔係豬嚟喎其實。 哦，嗰系人面飞侠，你第一集就见到其实系啲炮咁嘅样嘅嘢 嘅。系啊，呢套嘢睇好似好生爆 炸 猪 嚟嘅，系炮嗰啲 show 嚟嘅。佢而家呢度唔知点解变咗啲好似啲，佢又好似只猪咁啊，唔知点解。 系啊， 同埋只手好似鸡翼咁样噶嘛。 系啊， 系。佢其实本来只手系尖嘅，但系佢其实佢系有浸炮嘅皮咁包住，系驼背咁嘅样啊。如果你大家睇翻人面飞侠第一集就会见到嘅。有啊，铁火噶，大家睇啊， 系咯。咁但系呢度我感觉上好似啲猪怪咁咯。 啊，系啊，佢又冇泡皮噶，好似好似肉色咁样肉酸。 系、啊，同埋好似啲战斗力，唔系好得。我觉得佢点解佢又整咗有机械人咁？点解又唔整多啲机械人，反而系用啲猪怪仔去做嘢？ 系啊，咁佢话原本嗰啲咁嘅炮怪咁，点解马仔话咩话系？即系点解唔做啲机械人啊？ 系啊，佢嗰啲机械人翻嚟咁劲啊嘛！我未见到佢啲猪怪好似杀到人。 啲机哦，你讲机械人系佢嗰啲好似 Terminator 咁嗰啲，即系人样，但系其实系里边机器嗰啲。 即系嗰个光头佬啊！ 系。 系， 即系点解唔整？咪有整啊？咪一开头都系用嗰啲咯。 系得一只啫嘛。其余啲 嗰只系定开同阿人面飞侠打噶 喎，哦， 系啊， 你阿光头咪同阿面飞侠打， 系啊，其实唔使嗰啲猪怪噶，真系唔使噶， 系啦，跟住仲要整好多，跟住等佢临尾爆佢基地嗰阵时候整埋啲猪怪， 嗯，咁又话嗰只咁嘅怪宇宙人又话唔可以喺地球乜嘢，咁但系佢又自己揸部黑金刚嘅。 唔知喎、啊，真系。 咁啊，后屘爆咗佢驾驶舱嗰个嘢，佢咪应该即刻已经死咯？ 系啊，唞唔到气应该即刻。 点解佢冇死啊？ 系呢样有啲好奇啊！ 解释系啦，里边有咩系冷气啊？ 系，同埋一样怪咧，就系佢开头话即系整个时间通道咧过嗰阵时，跟住咪个阿哥同个家姐咪唔去嘅。 大哥同有大家姐系。 咁佢講話，就算佢翻咗過去改變咗個歷史，咁都唔會改變到佢哋呢度喎。 係咪佢係兩條 timeline 嚟嘅？佢解釋過即係改變咗以前歷史，就發展出新嘅 timeline， 就原本條 timeline 都係唔會變，即係好似阿杜拉格斯咁啦。 係啊，咁但係點解一路 漏曬之後，係啦個海蛋就話俾你聽，歷史改變咗咧。 係啦，佢無端有條友走嚟嘅， 叫做 係啊，跟住出去又見到第二樣嘢。 系啦，即系有个戴顶牛仔帽嘅友仔走入嚟之后咧，就叫佢快走啊！呢个不知火嘅咩啊，嗰个咩啊一族啊，就打到嚟啦！咁佢哋都唔知咩事，咩不知火舞，边个打到嚟？ 就见到个两个机械人喺度面对面。 系啦，冇错啦，咁样走出去见到一个背脊红色咁嘅机械人，就对咗黑色机械人喺度，即系想开拖咁啊完场。咁如果佢提及过呢个不知火一族咧，其实就系、是。就係、是、呢個另一套又係孫宏社就係、是、呢個 Iron King 嘅嗰套嘢啦。 Iron King 啊 ，Iron King 啊， 咁即係乜嘢啊 ？Iron King 即係中文即係乜嘢嚟 㗎？你唔知有冇見過一隻冇做過嘅香港嚇？咁你如果見過有一個超人咧，即係又係個頭又係有啲似啊銀面飛俠咁嘅，即係又係好似上面咁一格格咁。咁但係咧佢隻眼係藍色嘅。咁但系佢就成個似阿含咗超人嘅，即係似阿尼奧啊咁嗰啲咁嘅。吓系啊，但个头就好似人类飞侠嗰啲咁嘅样嘅吓，有冇啲印象？ 红色嘅系咪都系红色 嘅？都系红色，因为好似话阿尼奥咁噶嘛吓，咁佢就成个似咸蛋超人嘅，即系你唔系似机人嘅，系似咸蛋超人咁嘅样。 边个？我知边个？ 系啦， 头又好似嗰啲罗马武士咁。 系啦，即 系 好似阿人类飞侠咯，又系咁一格格咁 样 嘅，系啦，只眼蓝色嘅，嗰个就系 Iron King。咁佢打嗰啲都係似特攝嗰啲咁嘅巨大特攝嘅啫，即係好似都係一個皮套咁嘅，佢就唔係玩，佢就唔係玩鐵金剛呢一隻嘅，係啦。 哦。 咁但呢套咧其實都有嘅，如果大家想睇第一集咧，我都係貼埋俾大家睇，不過你唔會想睇，因為係一個大叔變身。 哦。 即係變身嗰條友咧，你睇到會想笑嘅，唔係話個主角咁嘅咁，係啦。 哦，咁。 係啦。即係佢有兩個主角嘅最搞笑就係佢一個咧就唔係變身嘅，就係一個就係嗰個戴牛仔帽噶啦。咁但唔係呢度嗰個走嚟嗰個大叔喎。如果係呢個就型喎。佢嗰個咧，你以為係啊？點講咧？可能嗰時唔知係咪已經稱係元彪啊？嗰班友咧，佢又唔似元彪，佢成個孟海咁嘅樣嘅。 即係嗰個主變身嗰、那個。 唔係嗰個另外嗰、那個，即係走入嚟叫佢哋走嗰、那個嚇，係啦，又矮。即係我唔知啦，係咯，係咯，即係以前啲勞工舞師係連阿曾志偉都可以做噶嘛，大家知啦，係 咩啊火星啊，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跟另外一個咧就仲衰，即係你話邊個嚟啊？大佬盧海鵬定邊個？ 好似曹查理咁嘅樣嘅。 咩曹查？曹查靚仔好多。你 为卢海鹏定边个嗰啲啊？你以为？ 系我真系好样衰。 系啊，佢仲要戴副嗰啲颜色超过我大佬咩事啊？嗱，我就覺得佢咧係走啲鞋碎功夫路線，嗰啲叫做。 係 我相信嗰時已經佢哋睇緊呢啲嘢，可以興呢啲香港呢啲戲，咁、佢就好似拼搭咗呢啲嘢。 但真係似喎，似係呢套喎。 係啦，冇錯啦，咁唔係係啊，直情喺佢講埋啦，不知火燭啊嘛。 係係。 嗰啲敵人就叫呢個名啊，咁佢就係 Iron King 咯，咁即係話如果呢套嘢佢真係如佢呢度咁續落去咧，咁跟住落就係 Iron King 啊。咁、但係咁係啦，咁變咗佢即係孫文寫嗰啲嘢，佢繼續會即係會 cos 咯，會雙拼或者三拼咯。咁即係話鐵金剛就跟住落死應該白變龍啦，係即係會有啊，會有其他啲出現啦。咁咯，咁但係我都覺得 OK。咁如果佢有，我都想睇下再玩啦。咁但呢套本身收唔收得，我就唔係好清楚啦。因為佢應該都係電影嚟㗎，係咪咧？ 係電影嚟嘅。佢 都話係電影嚟，係啦，係有好似係電影嚟嘅，係啦，係啦。 是電影版嚟嘅， 係啦，咁就唔知佢收益如何啦。咁我都覺得，如果呢套如果 OK， 咁我都想去拍落去嘅。因為孫宏寫啲嘢就少啲人去即係玩翻啦，即係近年都係啦。 嗯， 係。係啦，咁同埋佢而家重新咁包裝過咧，咁又唔一樣嘅，的確係咯。 嗯嗯，係。咁就我覺得套嘢你即係最尾就巨大機械人決戰啦。 係。 你好明顯就。啱啱上個禮拜就睇完 Pacific Rim 啦，你好容易。 其實今個禮拜先正常嘅啫，事實上係。 哦，係喎，但係我哋早咗一個禮拜。 我即係其實佢早得滯，優先得就係太勁咁，我哋放佢上咗啫。其實都係今個禮拜嘅，其實 Pacific Rim。 啊，咁你撇除咗你佢 CG 就梗係冇荷里活咁勁啦，但我覺得。佢呢度嗰段對打，我覺得拍得好睇過 Pacific Rim 嗱，如果根據呢個與神同行，佢哋叫嗰啲叫勁過荷里活咧，咁呢度勁過荷里活。我覺得佢呢個級數咧已經係與神同行嗰只啦，最少。 啊 最少有，你開頭嗰啲佢影嗰個未來世界啊，咁出嚟爛曬 ，exactly 有啊，與神同行嗰啲 feel 啦。 咁嗰兩個巨大機械人嘅打鬥，我又覺得唔太失禮喎。 我幾中意睇添啊，好有實感啊，反正打得好硬正啊，真係覺得係兩嚿鐵喺度 揾 緊。 鏡頭位真係有巨大機械人嘅感覺啊，個鏡頭位啊。 冇錯， 即係無論你高空影定係地面影，都有嗰種 feel 嘅，其實係。 係啊，有 嘅。佢就係缺少咗呢一樣。 今次咯，上次都 OK， 係咯。 上次都有啲，但今次就真係冇曬。 係啦。变咗， 佢呢度就真系保留到嗰种巨大机械人特撮嗰种感觉咧，佢就真系出翻晒嚟。 系啊， 我又觉得又唔错喎，其实系。 系啊，人面飞侠虽然佢冇巨大化，咁但我又觉得佢又玩咗出嚟，我觉得佢似卡身啊。 系 啊，其实佢都驮住两支枪噶，但系其实冇噶嘛，原本人面飞侠边有驮住两支枪啫？即系佢一大髀驮两支枪，仲系卡身。同埋佢嗰个嘢可以插埋个口罩喎，仲系卡身？ 又系嗰度似啊，嗰度似。 系啊，即系佢打咗插咁样遮翻咁嗰下，仲系卡身咯？我觉得似噶，咁但系我觉得喂，佢呢度成功过卡身嗰个真人版好多。 哦，好多呢套。 点啊？嗰套跟影。 系咯。 嗰套唔算系卡身嚟噶咯，喺我心。 你好旧嗰套啊！即系十蚊兜就点冇人买啊？啊，宇多田光老公嗰套啊。 宇多田光老公拍嗰套。 唔係，即係佢笠翻個頭盔呢個係重點，你即係點都唔能夠戰鬥嗰陣唔戴翻嘅，係咯。咁呢度佢唔打嗰陣，佢都係除咗，咁仲唔係卡身都好似嘅喎。 嗯嗯，係 咯， 成個白色， 即係係啦，好有卡身嗰種感覺喎。呢度雖然佢呢個唔關， 係 啊，都似，係啊。咁我覺得喂，如果你當佢係卡身睇，我都覺得 OK 喎呢度。係。即係嗰個人嗰個啊，即係嗰個著甲嗰個，我都覺得 OK 係。同埋剑甲唔漏爆喎，佢完全系喐到嘅。 系啊，我记得对上十几年系咪都拍过一次真人版噶呢个银河飞侠都系，有冇拍过噶？ 好似系咪有拍过咧？定系嗰个 Mirror Man 嚟嘅 ？Mirror Man 嚟噶，总之有一个人。 系啦，我都搞唔清楚，好似系咪 Mirror Man 嚟嘅咧？唔系，系啊，好似系 Mirror Man。可能嗰系 Mirror Man 嚟嘅。嗯，可能 要抄翻系啊。我如果我记得好似嗰系 Mirror。 哦，同埋 Mirror Man， 你喺超人。阿 Zero 嗰度都有。 你嗰上次嗰个都系唔识巨大化噶嘛？佢等身噶嘛？ 系啊，嗰个 系咯， 即系 Mirror Man 嚟嘅。如果我冇搞错，因为 Mirror Man 原本都系咁嘅样噶，即系佢唔系我哋喺电视睇嗰个样噶，系好似个骑士咁噶，同埋唔会巨大化噶，系啊。 即係嗰個原本啊，佢好似係漫畫裏面係咁嘅，係佢專登做翻係咁咯。上次嗰套《人面飛俠》應該係呢套啫，係係係好似中間好似冇拍過，唔係因為實相似超紅嘅就係即係而家好即係好特別咁啊！如果佢嗰個特攝拍法係佢唔似特攝片嘅，即係佢拍到好似平時啲戲咁嘅，佢玩到光啊影啊好怪㗎，你睇嗰陣。完全你覺得係好奇怪嘅感覺，其實就係佢開創咗一種唔似特攝片嘅特攝片拍法啊嘛，似翻啲人嘅電影嗰種拍法啊，如果你冇佢，你根本冇而家啲無面超人嘅，即係唔會有 Kuga 嗰啲嘢嘅，係啊。其實 Kuga 第一即係 Kuga 咪就係學佢咯，係啊，係。即係如果大家有睇七星俠裏面咪有啲集數咪佢做咯，即係嗰啲集數零舍怪嘅拍得嗰啲咪佢拍咯。系啊， 哦， 系啊，成日影啲光啊，成日影啲，搞到成套嘅艺术，好似啲好似嗰啲咩艺术电影啊，嗰啲叫咩实验电影， 系 嗰只 feel 噶，系啊，咁你咁大家睇下，好正嘅，系啊， 好， 我唔系笑佢啊，真系正啊，唔系讲笑啊，系，系而家啲人拍唔翻嘅，系啊， 好， 系啊，好，咁呢套啊，系咯，同埋佢个机设其中一样特别就系佢个引擎咧，即系铁金刚佢呢个点样识飞嘅，可以飞上太空嘅。上咗月球，咁佢喺邊度咧？唔見有背包唔成啊！原來喺嗰個裙甲嗰個位度彈出嚟嘅個引擎，你諗都冇諗。係，係啊，所以我而係話咧，而家新嗰啲機械結構咧，而家佢哋成日要突破以往嘅嗰啲機械嘅結構嘅，即係成日要玩啲新嘢。咁我又幾中意呢樣嘢嘅，係啊，即係機械人唔係一定係即係以往嘅概念噶嘛，即係雖然係人形，因為但人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構造咯，即係唔係下下都好似 MG 咁嘅。咁而家由高達啊到咩咁，而家都個而家想去玩呢啲新嘅結構咧，咁我又幾覺得幾好，係係。雖然呢個鐵金剛真好奇怪個樣係啊，咁但我睇佢裏面嘅表現，我又幾中意咯，係咯。 都還可以。 好巨大啊！個感覺好巨大咁啊，係啊。我唔敢講靚唔靚，我中意咯，或者講我 OK 係啦。係啦，一般人中唔中意我唔敢，因為佢係手長腳短啊。 系 系刘备嗰个叙述里边，即系《三国演义》咧，刘备就系咁噶啦。 系 即系手长刀失啊。 系 就系佢呢个即系星星啊。系啦，咁但系喺套戏入边唔错咯，个表现系。就 系 咁啦。 系啦。 咁有冇睇过啊？不打未睇系嘛？ 未睇。 哦，咁样好，唔紧要。咁有时望下呢套系咯，咁大家未睇嘅朋友都可以睇下啦。 听你咁讲都几吸引。 吓，咁大家如果亦准认识咩铁金刚同人面飞侠，可以睇翻旧嘅又望下。咁其实系啲好开创性同埋好经典嘅嘢嚟嘅。吓，即系如果冇铁金刚，咁就铁金刚系好早啦，仲早过呢个东影蜘蛛侠系咪？咁 應該係啦。 咁東影蜘蛛俠係帶起即係戰隊要有機械人嘅呢樣嘢噶嘛？係啦。咁跟住佢哋先有呢啲咁嘅一個箱咁嘅呢機械人咯。咁其實都係吸收自即係應該係鐵金剛呢個咁嘅概念出嚟先嘅。咁啊，即係完全唔同定位嘅一種特攝機械人咯。就同之前即係呢個金達啊，同啊 Giant Robot 就唔一樣咯。係啦。咁大家可以嚇睇翻，留意翻，係啦。咁啊。系啦，咁同埋睇下呢个新作啦，大家吓，好，仲有冇补充？ 冇啦。 O K， 系啦，咁啊，马仔系咪话咧见到啊？有啲新嘅同呢个少年心吓、啊、有啲关系嘅产品喎、啊，系咯，但唔系玩具嚟嘅，系咩嚟嘅？ 啲 T 恤啫。 系边度咧？边度有咧？ 哦 ，Uniqlo 啊，应该啱啱今日录音30号啱第一批货出咗啊。 哦。 因為我都見到 人 哋搶購喎， 係喺度。但我唔知點解，我見到好似唔係為咗件衫，而為咗個紙袋嘅，反而 係件衫轉頭抌咗啊！即係好似啲人咧，儲嗰啲咩嗰時士碌皮啊，成抌咗個漢堡包啊！啲人 哦，係啊，抌曬嗰啲係 哦，真係大劑啊，大佬 咁冇嘅，佢買咗件 T 恤就 我冇啊，冇抌咗件 T 恤哦 ，OK， 但好似係為咗個紙袋多啲，我見到佢哋。 系咩纸袋500米？ 系，因为佢一个系即系啲好似漫画入边一格格咁样唔同少年针入边嘅角色咁样嘅纸袋。 佢系一款噶，定系好多款噶？ 哦，一款嘅， 我一款嘅啫。 吓，但系佢上高每一格都系佢唔同少年针入边嗰啲角色嗰啲嘅漫画咁印上。 依个啫，但系你话佢好似有浸胶 coating 嘅，就唔系话好易烂嘅。 系唔系好易烂嘅？ 嗯。 即系唔系去买个臭豆腐俾你嗰个纸袋，系 啦，唔系有啲咁热辣嗰啲， 系啦， 系咁，但系嗰啲条 绳喺上面噶系嘛，应该定 哦，有 有条绳咁噶啦，类似啊，嗯， 系， 哦， 但系啲款仲未出齐啊，好似佢之后仲会继续有，即系我唔知边一日啦，因为佢讲话继续唔知，即系会继续出其他唔同款嘅，咁如果系都系上个网可以睇翻有咩款啦。 咁大人 size 都系惯例，都系99，系咪？ 系啊，佢童装系79咁啊。 系啦，但你话童装嗰啲靓仔好多喎，点解咧？ 吓，佢会，我觉得系童装好似系印个公仔啲主角咁样，正常有个样咁样前面影影相相多啲咯。跟住佢反而大人嗰啲佢好怪咁，要整玩嘢咁，譬如即系点讲咧？好似全職獵人咁樣啊，小剛變咗條頭，即係我把頭髮好長嗰度咧。 哦， 大哥，啊哦、我想買嗰件，我之前見過喎、哦。佢頭髮升到去後面噶嘛，即係半隻出。 唔係啊， 係啊，係啊，會隻伸延緊佢大剛條頭髮㗎。 哦， 係啊。 哦，後邊都 成前後咁樣，都係啲頭髮一路成抽咁啊。 哦。 咁但系佢奇咗啲好怪嘅，好似《死亡筆記》咧，個心口係得個蘋果喺左邊好細個，跟住阿劉克就喺個背脊個屁股位嗰度。 啲 concept 嘢咁樣，好似明白明白，唔仔細睇都唔知係《死亡筆記》嗰啲。 係。 係啦，咁佢揀嗰啲 三六條褲度就唔見咗阿劉克啊。 嚇，梗唔會嘅。咁但係同埋，譬如嗰啲銀魂嗰啲咁，阿神羅咁，佢又唔大唔細，啱喺中間心口，好怪咯幅圖。 哦，唔系啊，肥环嚟嘅， 我唔系肥环，漫画嗰啲嘢嘅。 哦，漫画神乐 ，OK 吓，咁佢有啲就系、是、系，咁佢又有啲其实就系少年针嗰个字咁样个心口 咯。哦， 系、 okay, okay, 哦，即系杂志嗰个 logo。 咁嗰个最受欢迎应该系嘛？我估 吓，咁唔知喎， 最唔受欢迎，如果唔系我嗰个有代表性喎，反而。可能一般人就未必中意啦。 啊，一般人未必中意。 咁其余就好多嘅，有好似有啲我唔记得咗名啊，有啲好似即系《少年针连载》嗰唔知咩，有如果我记得有地狱老师啦，有足球小将啦，有海贼王。 小将都出咗啦，系。 我唔知出咗未，所以我见到好似图会出有足球小将啦，跟住有星矢啦，有头先讲海贼王啦，跟住有龙珠啦，跟住有哥布拉， 哦， 跟 哥布拉都有， 哥布拉难咯，少有喎。 哥布拉点样噶？ 吓，佢嗰个 OK 啲喺正中间啊，哥布拉你攞住支魔幻枪咁咯。 哦， 系，举支魔幻枪咁咯。 即系点啊？即系托住支枪。 吓，托住支枪咯。 嗯，咦咁好睇喎， 呢、 這 个铺主系咯， 跟住有全职猎人啊，跟住仲有啲我唔系好识，好似嗰个叫咩咧？ 我记得有筋肉人，筋肉人都有。 哦，有筋肉人系啊，有筋肉人。跟住就 我接到嘅我系，啊， 系 之拳唔系接连针噶，但系 之拳冇，冇不到之拳。 系咯， 你话星矢有啲未出啊嘛，系嘛？ 哦，系有啲未出啦，但我都系见到网上 有啲系啊，系咯系咯，都未出货，咁可能迟下有埋嘅。 可能迟啲有， 系好多款嘅，因为我讲唔晒， 系 系啦，有啲我 系啦系啦系啦，可能有啲又冷门啲，唔系我哋嗰睇嗰堆啦，少年针都唔系嗰堆嘅。 哦，系，仲有一睇翻游戏王啊，悠游白书啊，风魔小次郎啊，系啦。剛才提過銀魂啦，跟住仲有剛才啦， 死神有冇？未到，未算，未到啊！ 死神好似都有，一個亦叫 龍珠就有啦， 龍珠有，等講咗，係鐵拳對鋼拳，我真係唔知咩 嘅，唔叫， 應該係灰藍戰啊！ 嚇，佢叫 灰藍素，灰藍素啊，關係咩？佢有個譯名叫鐵拳對抗拳咩？我真係唔知。 唔係另外一套，我真係唔知喎。烏龍派出所。 OK。 係。 即係歸有定啊。 係。係。跟住差唔多係呢啲啦。 有冇 嗱呢啲啊？ 入樽噶，嗱入樽有冇噶？ 嗱，佢冇喎，火影忍者就有。 吓、 啊？系。 火影都有。 樽都冇啊！系。 佢入樽反而冇。 嗯。 系啦，咁系。 指定要入樽。 系呢啲啊， 可能佢一浸浸出嘅，可能会唔会 死亡笔记四十？ 可能第出啦、 啊。排球少年。 布拉都出，系咯。 哦，唔系佢影都系呢啲啊，暂时系得呢啲。咁但系讲童装嗰啲靓啲咯，系咯。 系，咁啊买件童装，唔系都未必话要着噶啦，系咪？可能都系草嘅啫，老实就 真系唔知啊。 你真系着嘅。哦， 我真系着噶，所以我就尽量买啲黑色咯，即系起码唔会话太鲜艳啊，麻木色嗰啲系啦。 首先马仔话佢其实大人啲咧，佢嗰啲可能佢系有叫做玩啲 design， 咁啊咪呢度整下嗰度整下咯，咁你可能 就啲嘅， 系啦系啦，咁佢当 fashion 咁玩，咁你细路仔咧佢就直接啲印落去， 成张 poster 印落去嗰尺寸。 咁你俾我哋啊，中意细路仔嗰啲多啲啦，反而真系系啦，嗯。 嗯，咁另外其實四月廿幾號嗰陣時應該仲有會有批 Marvel 嘅。 哦，即係嗰陣另一個啦，就係趁呢個咩鬼嘢啊？呢個 神者 戰啦， 神者做嗰陣時就有啦。 明白啦。 哦，係啊。 咪講開佢應該 crossover 呢個麥當勞咯，係咯。 其实佢好多嘅，本身而家其实 Uniqlo 即系平时都 应该滑嘟嘟咁做翻滑嘟嘟啊嘛，系咯。 唔知佢平时好多嘅米奇老鼠都要平时都有嘅。 系嗰几个咩话？你话叫咗做咩话 ？Black Order 定叫咩话？你话 系 Black Order 系嗰啲咪其他麦当劳叔叔哋咯，即系阿小飞飞嗰啲咯，系咪嗰啲啊？ 系 黄宝神偷啊嗰扎， 换咗嗰扎人耐咯，系咪？ 系啊，嗰五只 系。 同埋咪啊！如果係咧，喂，可以 cos 咩 ？cos 係要 cos 肯德基，因為肯德基係炸雞啫嘛。咁今次炸豬手，咁就係 咁 樣，冇人溝通。 即係今次兩邊都有參與係嘛？兩邊都有嘢派係嘛？ 兩邊 都有嘢玩， 有嘢 cos 到，係 VS 啲嘛。OK， 咪炸豬手嗰五粒寶石就五隻醬，就點嚟食 係嘛？哇，咁樣 OK， 冇計。好嘅， 好，好，好，好，提议下 吓，系，系咁啊，中意可以睇下啦。咁因为其实，我觉得 Uniqlo 啲衫咧，其实加大码都唔系太大嘅，我所以其实我净系见到佢都系扫晒啲大码同加大码俾人扫晒，剩翻啲细码冇人要啊。咁如果想要自己 size， 我咁要早啲买咯要。 大人要买加大嘅，同埋 Uniqlo 啲衫出晒名歪嘅，好快歪 嘅。系啊， 尤其是佢攞 IP 啲衫。 有少少，着一 系啊，着两三次歪啦。 哦，咁咪啱咯，咁咪好快咪够大件咯。歪咗仲啱，佢预咗你歪，所以先 穿歪歪嘅啫。其实 哦，但系 条领歪，好快歪， 即系个身又唔歪 嘅。系啊，净系条领啫歪嘅啫。 哦，咁啊麻烦少少。 系啊， 肥啲都唔知点算啊，着唔到。 系啊。 系 OK， 一啲可能呢啲系啲日本 size 啊，唔系鬼佬 size 啊，系咯。 系 咯。鬼佬，你买件中码都鬼咁大件啦，已经系咯。 系咯。 系， 嗯，系呢度你买加大可能先正正常常，你出得落， 系啊， 系，最紧要 系 可以当 得九廿九 啫 嘛， 系九廿九啫， 系一百蚊有找， 可以当储样嘢嘅，咁就 同埋佢正版咁始终， 系啦系啦，咁你如果觉得嗰件印得靓，咁都当买一件储都得，咁又唔系一定着嘅，系咯，即系着咗就储唔到咯，你一洗咁啊唔多唔少有啲。即係會 好快啊！係啊， 影響個 身體 噶 啦。一件 piece 著咗幾次 咁 樣 啦，就唔得噶啦，係啦。咁大家當 collection 都 OK 嘅，係啊。 嗯， 係啊。你俾我，我會傾向咁樣多啲，係。我唔好捨得著嘅，如果係呢啲係咯。 明白。 係即係 character 嘢，係啦，係啦。 嗯 好嘅，好嘅，好。咁啊，呢個就係一個產品介紹啦，係啦。咁啊，大家係啦。咁呢個一等下不打之後睇咗少年針嗰個係咪展覽係嘛？ 我都好懷疑佢都相關嘅咧。因为 应该有 啲话八十啊，一九八零至二千年嘅针作品展啊， 几多咩？八十唔系五十咩？ 八十唔系呢个就应该系五十周年，咁但系我睇嗰个展览就因为之前系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咁已经做咗三个月噶啦，咁但系嗰个 friend 咧，我自问就冇嘢识嘅，咁但系到到八十至二千年就好劲啦，即系包括透明 T 恤件，我谂除咗湖人唔算咯。或者啲排球少年嗰啲比較新啲咧，其實全部都係呢個年代嘅。 因為你會睇到嗰係幾多字幾多？ 我就係呢個啦，我所以 十 歲 呢 個就 要 睇 啦， 係 啦。咁但係呢個會唔會就要下個星期先可以講到啦？因為 係要再下添啊， 再下 個都下個，因為我一號我買飛啦，四月。 哦。 我因為五號飛， 哦、okay, 但我係禮拜一睇嘅，四月九號先睇。 唔緊要啦，一睇到就同大家講下啦。 啊，我就冇個報道啦。 冇錯啦，冇錯啦。好啦，咁啊冇有冇不啊馬仔啊？有冇其他？係唔多？好啊，唔該曬。 好，唔該曬。